欢迎来到来听爸爸说。爸爸今天要说什么呢？ 今天要说马太福音25:15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圣经里面提到，上帝给每一个仆人不一样的钱，有的给5000，有的给2000，有的给1000。圣经也说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却有许多的肢体。神随自己的意思，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因此我们不要互相比较。王建轩院长曾经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小时候，他们眷村的隔壁有人考上私立大学，在放鞭炮。当时候考上大学的几率不高，所以全家高兴得不得了。没想到几分钟之后，对面家也放鞭炮了，人家考上了台大医学系。结果先放鞭炮的这一家突然从云端坠落，如上考批。中国人说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们永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如果我们凡事都喜欢跟人家比较，我们一定会自大或者是自卑，这样的心态都是不讨神喜悦的。须知领5000两的，上帝要跟他要10000两，领2000两的，最后需要交出4000两。圣经说，多给的就要向他多要。每一个人都有上帝量给他的疆界，无需羡慕别人，好好做自己，不要因为比不过别人而失去喜乐。立刻胡哲一生下来就没有了双手双脚，却过着非常积极正面的生活，安慰鼓励了许许多多的人。如果要抱怨，他是最有资格抱怨的人。他如果要跟人家比，他真的不要活了。但他却是一个最快乐的人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快快乐乐地接受上帝给我们的，享受我们所有的，不要羡慕我们所无的。一个人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上都是第一，要懂得欣赏别人，懂得接纳自己，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基督徒。我观察有一些弟兄姐妹，条件明明很好，但却一点都不快乐。原来他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，拿丈夫跟别人比，拿小孩跟别人比，拿成就跟别人比，拿存款跟别人比，甚至拿年龄、学历、美貌、健康等等跟别人比。本来应该很快乐的，却整天闷闷不乐。希望牧师师母这封信可以提醒大家，不要再比下去了，否则没完没了。让我们接纳自己，快乐做自己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要做一个快快乐乐神的儿女。 Amen。 主啊，我不想要跟别人比。 是的。 主啊，我要快快乐乐的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。 Amen。 主啊，因为你说给我们5000两，我们就要还10000两。 是的。 给我们2000两，我们就要还4000两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，我们愿意来欣赏别人，我们愿意来接纳自己。主啊，让我们不自大，让我们也不自卑。主啊，让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。主啊，我们渴慕把我们自己的完全的献给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 阿门。